心郎，咚咚宝 演唱一段严派的文昭关乌云在头上。 掀起门，时来霜刮，民族我阴云白石衰，野虎在荒村提起来，叫人怎不恨？爹是我的无心把骨女生恩臣，回头来便对东高论，你是我乌云火里的那人。但愿昭关我得闻，你宠恩当阿宝啊，你的旧宠恩皇父兄亲上立功啊，解曹大宝你的人无人心那中天般恨，呼呼。

南山诸葛亮，心悬将什么雄心把心活完，痛快寻人离，如今叹雄生死离别遭为难。 韩林冲自北金陵陷害刘坤沧州，再至老隐城中，充当一名军卒，看守大局草料，思想往事怎不叫我人痛？再团圆问苍天，昨日里重归三尺剑，如今剑似庙堂宽，壮怀得舒展，磕头九泉却为祸，天阴便对愁火远，天哪天，莫非你也怕全奸有口难 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。 忘却了故交，把把把雄刀，把头刀，鲜血淋淋染染跑下的马来，把头割掉，好远。

谢谢大家，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碰杯的反二黄。 人红对图，真好我的大郎儿，杨银刀随我正好，可怜他金河中有金小，血染沙场马不进去围攻，心恼可怜我把婆子把四个字伤了，把四个字 真杰兄已经是唱得一头大汗了，先让擦擦汗。

下青天之宝鼎，天哪个坤传品的主桃火流将我点心，我也曾连三本宝剑与汉那军，他学你屈身为奸不肯重用，那是那些鲁闹将军跨下了战马，身背宝剑去了东门，我萧何闻此言泪红透顶，功不得山有高，这水有深，山高水深路途遥远，我人间我来寻相啊君，王将军一怀念我萧何的情分，王将军且息怒，韩春生你莫发雷霆，随我萧何转回城，大丈夫要三思。大家对我的鼓励，下面我再学唱一段打严嵩。